OK， 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查经，也赐给这个教会有实体的查经。我们是一个月有一次，求你祝福我们下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我们看这段经文。约翰一书是许多人喜爱的经文，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但是有的时候不免会读起来有点乌沙沙，因为有点绕口令，包括今天的这段经文。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因为这是你对我们向你诉说你自己的事情。也就如果没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讲的再多，听的再多，其实也是没有效用的。但是我们相信，既然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管道，这个查经班，你就要我们领受恩典，你就会在我们的中间赐给我们可以讲的嘴巴，可以听的耳朵，可以领受的心智。愿这一个小时是如此。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今天是约翰一书第三次查经。我们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本来是想是不是看一到六节就好，但是一到六节好像有点少。其实约翰，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二章一到六节，应该是跟上一次我们看的一章五到十节是同一段，是同一个段落，同一个处理同一个问题，关于我们是与约翰有团契，也就是与上帝和他儿子有团契的人，但是我们仍然是会犯罪的人，这是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罪得赦免的人的生命的事实，就是我们仍然会犯罪，那怎么处理犯罪的问题？上一段是讲说，如果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就会认自己的罪。我们也真的与如果与上帝有团契的话，那我们也明白，也会明白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的这段经文就会接着这个主题在讨论，已经有讨论到上帝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会他怎么处理我们的罪。还有另外一个今天在这里会重复出现的认识他，如果你们怎么样，你就是认识他，如果你认识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一类的用词。中尼姐，你的麦克风要关掉。OK， 好，Hello。 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说，我是认识基督的人，我是认识耶稣。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标准，帮助我们评估，当一个人说我认识耶稣，我认识基督，当你自己说我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标准来评估你说的话是否是真的，你是否真的认识他，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认识。 OK， 好，我们就先看二章一到二节。你们手中都有教材吗？有多印出来吗？你们都有教材 ，OK。用教材上面的，我们用教材上面的那个，有没有人需要教材 ？OK， 我多印出来，等一下可能要请。我印两份好了，还是印三份？印三份。我印三份。OK， 因为我们的教材，我们就是照惯例，我们用的版本和我们圣经，我们教会里面的圣经是稍微不太一样的版本，是和修本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是白本圣经在 在手旁边。OK。我们可能就稍微大家挤一下，没有关系。这边还有一个，这边应该可以，还可以坐一个或两个。稍微 ，OK， 我们中间，我请一位帮我们念一到二节，用教材的和修本的版本，好不好？请帮我们念出来。 那不是我能念。 好。 第一节，我的孩子们呐、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我的孩子们呢、啊？希腊文原文是 technia， 这个字是就是一个长辈称呼，就像我们，其实我们也时常喜欢孩子们，孩子们就是对晚辈，不只是晚辈，就是有一种很亲密的称呼的关系。之前我们已经有注意到，约翰在这封信里面有一种很教牧的口气。之前我们用一个字眼看，说他有教牧的心怀，大家还注意是什么？记得是什么字眼？嗯，他在前一段有讲说关于处理罪， 我们， 他是在教导这些人，这些人是可能原来是他在教会里面的听众，现在他写信给。在其他教会的圣徒们，所以他是以一个长者或者曾经见证过基督的使徒的身份在教导他们，所以他大可用你们，也其实也有许多，有的时候也许我自己都会不自觉的在对你们讲到的时候就说你们，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有教牧的牧养的心怀的牧者，他会说你们，但是他也会说我们，就是表示他认同我们。我跟你们是站在一边的，我们都是基督徒啊、等等，我们都面对同样的问题。OK， 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约翰一书的我们出现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有的时候是指包括他自己的我们，有的时候的确是指他在对另外一群人讲话，有的时候他是在说我们使徒跟你们是不一样，所以大概要注意一下。在这里，但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字，我的小子们呢、啊？所以这封信的背景，我们之前好像在第一次查的时候就提到，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应该是大概是在使徒保罗已经受殉道之后，在圣殿已经被毁之后，在可能是在公元70年代写的，所以在所有的新约的书信之中。相较之下是成比较晚成写成的书信，这个时候他的约翰的年纪，如果我们推测他是比耶稣小10岁左右吗？就是当耶稣殉道的时候，他可能是20几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公元70年左右，大概岁数大概是60几岁左右，大约 ，OK。所以他说：“小子们呢、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所以他对这些收信的人，不管是他的听众，起初的听众，还是现在收他这封信的人的预设是：基督徒会犯罪还是不会犯罪？会犯罪。而且这些人是与上帝有团契的人，上章有提过，是行在光明里面的人，却仍然会犯罪的人。这就是生命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光景。OK， 但怎么办？怎么样？我们才算是他之前所提到的行出真理或实践真理？在这边讲，他就提出了解决人犯罪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若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你注意，他没有说如果有犯罪的话，你要将功赎罪，你要努力的改过自新，你要努力的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也许都没有错。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真正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不是你能够做什么，甚至不是你的心里面有多大的悔意，而是基于一个在你之外的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 OK， 在这里用的中保，我们特别注意，Parakletos 这个意思，在其他的地方，尤其是在约翰的书信，约翰福音里面，他用的是另外一个中文翻译，是另外一个字，你们可以猜得出来是什么字吗？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应许门徒说，我要差遣，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你们保惠师，是这样子吗？不是，他说另外一位保惠师，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那个我们很容易忘记那个细节。另外一位保惠师，用的那个保惠师是在这里用的是同一个字，也是在这里成中保的意思。保惠师翻译的很好，他也可以成为安慰者，或者就是任何一个在其他另外一位面前帮你说话的人，或者英文有的时候会翻译成 advocate， 有点像是一个律师在法官面前或在控诉你的人的面前为你辩护的那一位，也同样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那里翻译成保惠师，但是我们比较容易忘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他说我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到你们这里来，与你们在一起直到永远。其实他那里已经暗示，那有另外一位，那谁是第一位保惠师？在这里指的很明显的是指着他自己，在约翰福音没有明文说出来，但是在这里他用的是同一个字，在父与我们人之间，天父与我们之间有一位中保。之前在第一章他说我们是与上帝有团契的人，这个父显然是指天父上帝，但是在这里又解释另外一个关于基督徒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吧，就是当我们说我们与天父有团契的时候，一定是透过一位中保。虽然他在这一节处理的是罪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关系的问题。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唯有靠着，若不是什么，借着耶稣自己讲，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在这里翻译成中保也是很恰当的，就是除非只有这位保惠师或中保，只有借着他，唯有因为有他，我们才能够来到父面前，而因为有他，我们的罪得赦免。这就解释为什么他会之前说，我们如果认罪的话，上帝是公义是圣洁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上一次不是有提到说，其实如果你仔细想这句话，他应该讲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信实的，如果我们犯罪，他会定我们的罪，他必不饶恕我们一切的不义，饶恕我们的罪，因为他必不称无罪的为有罪的，有罪的为无罪的等等。所以在这里就解释上帝为什么能够称我们是罪人，就算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过，因为有一位中保。但这位中保为什么有一位中保是这么重要？他说这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right？ 他在这边讲 OK。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中保在保罗书信里面用的是另外一个字 Mercedes， 但是都是指耶稣基督。譬如说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 OK， 所以按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只有一位中保，但是按照约翰的说法， 这中保似乎有两位，按照耶稣他自己的说法，似乎有另外一位中保，我们怎么理解？也就是说，耶稣和圣灵都是中保吗？显然是，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是如此，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实？怎么融合？譬如说，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 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到今天，这个救赎的工作仍能够在我们身上发生效用，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OK， 你们听到宜馨的 ？OK， 圣灵是谁的灵？圣灵是上帝的灵，圣灵也是罗马书八章那边讲的很清楚，是基督的灵。在其他地方是耶稣说：“我从父那里差遣来的。”这个也跟我们另外一个教育有关系。圣灵是从哪里来的？谁差遣来的？父出于父，也是出于子的。所以按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工作是同一个工作 ，right？ 圣灵要做的事，其实就是完成基督所要做的事情，或者你可以说是基督完成了工作，如今圣灵，他如今升天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讲到，彼得的那篇讲到第二章33节，如果记得没错，他如今升天了，然后又赐下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所赐下所应许的圣灵，就是那个圣灵在神学上的用词，就是将基督的完成的工作在什么应用或施行施展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所以就此来说，他们都是中保，但是我们也可以，也就是一位中保都是做一位工作，因为是一位上帝，而且圣灵是基督的灵，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我们在这边稍微注意一下义者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义者？这边要处理的问题是我们犯罪吗？我们犯罪，如果我们认罪的话，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但在他这边讲，上帝怎么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在天父上帝和我们之间有一位中保，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不只是耶稣基督，还特别强调他是义者。Why？ 为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 the righteous one？ 基督是无罪的，他的罪代替我们有罪的，成就上帝的义。 很明显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应该很熟悉，义和罪刚好就是两面，就是刚好相反。我们犯罪的问题需要有一位义者，一位中保来解决。但是为什么？他的义跟我们的罪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这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义和我们是有关系的。OK， 但是是什么关系？接下来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在这封信里面，其实老约翰没有太多的讲到关于替代性救赎的教义 ，right？ 但是在这里就是很明显的，替代性救赎的教义，有谁可以，帮助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是在讲什么？我们其实就是关于我们人是到底是怎么得救，我们的罪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得到解决的？替代性救赎， 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 OK， 简单的来说，替代性，我们犯罪，我们也没有办法将功赎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罪人做的好事再多， 也都是残杂了罪在里面，在上帝面前也没有办法换来或者将功赎罪，抵消之前所犯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有一个完全的义来代替这个，来为我们承担罪的公价好了。 OK，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人没有例外，不管你在世人眼中是好人和坏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犯了罪，你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他是慈悲的，他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他和我们中间设立一位中保，无非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这位中保他怎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解决我们罪的机制在这里就讲，他是一位义者。那我们继续问他，他是义者，是的，他没有犯罪，他一次也没有犯罪，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做赎罪祭这个用词，我们先这个字眼我们就先不讲，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做赎罪祭就表示一定有一个献祭的祭物， right？ 上帝看那个祭物，就是将，就是好像就是在旧约里面，因为人献祭，上帝就可以有罪祭或者燔祭等等。人犯罪的时候用这种方式，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实在，那个到最后，不管是公牛的血、牛羊的血，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真正罪的问题。那个献祭的制度是指向一个真正完美的祭物，真正没有瑕疵的，可以代人流血的，有那个价值的祭物，那是什么呢？所以当这边，其实在这边就他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他献上什么罪可以除掉我们的罪，他献上什么祭可以除掉我们的罪，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 right？ 在这里就是基督教一个最核心的概念。你可以说你信耶稣，你可以说你认识耶稣，你觉得你信耶稣很好，你感受很好，但是这个在这里这两节经文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因为它最直接处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问题，而且是只有这个解决的方案，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你信耶稣就是信这个，他上帝的儿子，永生上帝的儿子，第二位格居然道成肉身，成了人，而且成了有血有肉，可以把自己献为血淋淋的献祭赎罪祭的一个人。他而且他必须要是义者，也就表示说他自己不能犯罪。就像约翰，另外一个约翰，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记录说，他曾经看到耶稣就说什么，看啊，上帝的羔羊，那个就是献祭的用词，来。所以旧约的这些献祭的制度，我们现在读起来很无聊或什么，但是我们明白那个都是影子，指向真体，真体就是基督， right？ 所以他们这个所有旧约的这些献祭制度，其实都在教导真正上帝的子民，他们应该要期盼一位真正可以为他们献祭的大祭司。但是说实在，有谁想得到他献的祭物居然是他自己，right？ 也唯有他自己，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可以接下来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OK， 关于赎罪祭这个字是有一点技术性，但我觉得我们也许不太需要解释太多。只要你一旦这赎罪，它原来这个的意思是，在那个至圣所里面的那个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 ，mercy seat， 施恩座是在那里，就是一年一次的献祭是在那里献祭的。它的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几乎同样的字出现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在那里也是讲献祭。那这个字，以这种形式出现 ，elasmos 出现的时候，只有在约翰一书里面 分别在这一节还有四章十节，但是类似的字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意思都是一样，就是那个赎罪祭的献祭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献祭，用这个字。 OK 他说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节经文有的时候有一些争议，但是这争议其实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争议。争议就是如果你认为说耶稣是为所有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拯救所有的人，我们应该可以理解这并不是约翰的意思。 right？这边讲的普天下或者世人，在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如此爱世人，上帝中文字翻译就没有把那个如此翻译进去，但是就是三章十六节我们都知道的熟悉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在这边用的那个天下的人，普天下的人是同一个字，但他前面有多一个是所有天下的人，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基于这节经文就是叫做普世啊，普救论，就是上帝慈爱到一个程度他拯救所有的人，虽然所有的人都犯罪，不管你信都不信，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得救，因为他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做了赎罪祭。但是约翰在这里讲的不单是为着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他讲的是什么？这个普天下的人是指谁？你们觉得？对，我觉得尤其在新约的处境中，一定是指不只是犹太人，而且不只是我们，你们现在接到这封信的人，而且是要福音要传遍天下，所有的人，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今天有位新朋友啊，对，你名字 秀慧 ，我知道你是第一次，但是这是我们进行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是就是可以问问题，或者你觉得有点五煞煞的那个也 OK。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而且我们都对。OK， 第一、第二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他的意思。这边显然，虽然他的用词字面上他是说普天下的人做赎罪祭，所以接下来有人就会，那是不是所有的人，不管你信或不信，不管你认罪或不罪，耶稣都已经为你做赎罪祭，你的罪都已经有赎罪祭，已经为你付上罪的公价，所以你都得救了吗？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以为，照字面上，但是你照圣经所有的教导，应该不是约翰的意思。所以约翰的意思是，他说耶稣是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但是不只是我们，他这里指的我们，你就要分辨约翰的我们在这里又是指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指所有认罪信耶稣认罪悔改的基督徒，借着认罪悔改而有份于那位中保所献上的赎罪祭的，借着信心得到这份救恩的人。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受洗这样子的人。然后他说，然后接下来他就讲说，不只是为我们就说我们这边的人，也为普天下的。那普天下所有的人，他这边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每一个人只要生下来，只要是人，不管你信或不信，都是基督，都是为他们做赎罪祭？显然不是，因为事实也证明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 right？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所有的人，或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个上帝爱世人，甚至那个爱的对象，特别爱的对象是谁？你就用三章十六节，凡信他的人。 所以这里所有的人是指所有世界上，将来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地极，将来所有世界上，不只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当时他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世界，当时他们的世界可能只是在地中海附近，他们可能根本还想象不到还有美洲大陆，还有台湾，但是是所有天下所有的人的罪，这些只要这些人只要信，只要认罪，这些都就是有份于基督，认识基督，与父神有团契的人，这样子。 Okay. 好，请说。 啊。 大声一点，因为可能。 因为我们是原住，然后我们的有个传统就是，因为还没有被传教，我们的传统就是，如果我们犯罪，比如说做，属灵，我们都讲属灵，我们不能犯罪，比如说，淫乱，好，或者是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要，如果你要认罪，我们就会杀猪。就献给主灵，跟主灵对话说，认罪的意思跟主灵对话，我们的那个传统是这样，如果我们做错事，我们家里就会发生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杀出来献祭，然后跟主灵对话。 OK， 那你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跟就跟，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做这个动作，就是在部落里面。 我不知道中宁还有宜兴有听到那个孟平的问题吗？他问说，原住民也有献祭的，甚至是为了人犯罪。你们是用犯罪还是有做错事？ 就是说比如说淫乱啊。 哦，原住民家庭里面有做不好的事，譬如说有淫乱啊什么，他们就会杀猪。是啊。对，跟他们所谓的主灵对话，但那个跟我们的这个有关系吗？有用？或者我就问一个问题，你觉得那个有用吗？ 这样对是人有帮助 啊？ 就是我们的传统 啊，你们的传统。 对，但我们会用这些，然后但我们还会祷告。 你们也会祷告？ 对，会祷告。 向谁祷告？ 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就是我们信的基督教上帝。对。Yeah. 这样子会有所冲突吗？大家有想法吗？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但我们又要遵守我们的传统。对，然后因为那个基督教还没传到台湾之前，我们还是有这种传统在。 基督教还没有传到台湾之前，就有这个传统。 巫师 啊什么的，主灵啊，杀猪的传统。 进来之后，我们当晚还是会杀猪，但我们是跟上帝祷告。 OK，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在原住民的族群里面仍然有，虽然有信耶稣的，但这些信耶稣的人仍然会杀猪。 对。 仍然也是，这杀猪是为了主灵，对不对？还是什么？ 就变成就是跟，也是主灵，也是跟上帝认罪。 对，然后这也是一种献祭。 OK。请牧师来祷告。 然后甚至牧师也会去祷告。 对。 OK。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对，大声一点，看能不能大声。 因为我也是 部落的， 对，我们部落是这样。 对啊，我知道你们部落。 我们现在就是有慢慢的不去参加，因为我自己认知它就是一个拜偶像的， 对， 的一个传统。因为圣经已经教导我们，就是唯有唯一献上最完美。然后，并且可以解决我们罪的祭，就只有耶稣基督。 对， 一次献上就完全献上。 对，所以，甚至罗马天主教他们在认为，在领圣餐的时候，那是再一次的献祭。我们都会认为那个是偶像崇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管你之前有什么传统。不管你之前有什么仪式，甚至这种杀猪好像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虽然猪是不洁净的，且不论这个了，因为甚至好像很相似，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坏事，我要杀一个猪来抵消我之前的罪，这些都是没有效用的。而且不只是没有效用，你是在拜另外一位，不是这一位， 上帝。那如果你现在还要参与这个，你等于是否决了什么？否决耶稣基督一次所完成为我们所成就的罪，罪的献祭的那个赎罪祭。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关于这个教导还蛮明显的，因为不只是你是这教会的原住民的弟兄姐妹，之前也有其他人提出类似想法，在这个上面没有什么妥协的，你就是不能够参加。就像我们中国人台湾人有拜祖先的这个，但是你一旦明白就是只有一位敬拜的对象，你就不能够拜祖先，你也不能够拜其他任何的神明， right? OK, 好，这个是原则，但是你实践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你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 right? 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家族里面家里是拜拜的，还是你是原住民村里会杀猪的，你也知道，因为你一旦信耶稣以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管你有什么原生家庭，不管你有什么原来的传统，那些都不再是你回到原来的那种习惯或者传统的借口，因为你已经领受最大的恩典了，你已经有份于这一个赎罪祭，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如今活着不再是你，乃是耶稣基督，信上帝的儿子。 OK, 就你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你要记住，也需要明白你领受了多大的恩典，然后相信上帝会给你属灵的智慧面对这些困难。好，我们继续看三到六节好不好？有没有人帮我们念？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话的，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凡遵守他得到的，爱上帝的心确实的在他里面达到完全了。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凡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 OK, 这边就是讲到关于认识知识这个字眼在这里重复的出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怎么确定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我现在是问一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分享。你怎么，譬如说我有的时候我会问新来的朋友，哦，你欢迎来教会，你是基督徒吗？是，你在哪里受洗？你要跟我们一起领圣餐等等，那你真的你信耶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认识耶稣？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的，不应该这么理所当然的。我们怎么，你怎么知道你认识耶稣？这个问题也不应该那么理所当然，因为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吗？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什么，在那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讲，约翰福音十七章，什么是永生？认识上帝与独一的真神，以及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认识不认识上帝，认识不认识他的儿子，还蛮重要的。所以如果是蛮重要，那你怎么确定你认识他？这我觉得都可以分享，你可以按照约翰的讲的分享，或你自己的认知。 我爱他，想讨他喜悦，然后想要听他的话，然后想要遵守他的命令。 OK。好，你怎么知道你爱耶稣？ 圣 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就是爱他。 你觉得如果你跟耶稣讲说，耶稣我爱你，然后他问你说，哦，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说你爱我？你会怎么回答？因为我心中有那种感觉嘛。 因为我 有受洗归入你的名下。因为我有参加聚会，我有参加团契，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你可以用耶稣他自己的话。耶稣他怎么讲？有人如果遵守我的命令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就长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长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连耶稣他的父如果问他说，儿子啊，你说你爱我，我怎么知道你爱我？他怎么回答？我遵守了你的命令。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关于认识上帝或者认识他的儿子，不应该是非常抽象的，也不应该是成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变成一种口号，哦，我认识耶稣，或者把它变成一种真的好像认识就是知识，这是就是智力上面的或者理性上面的领受，好像如果听多了好的讲道我就认识他。是的，你需要听到好的讲道，是的，你需要读圣经，你需要好的查经班，因为这就是他的话语，只有透过他的话语才认识他。但是这种真正的认识是会有非常具体的行为的。你真的认识他，第一个你会爱他，你不可能不爱他。那你怎么爱他？耶稣告诉你，你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遵守上帝的命令，尤其对我们改革中的信徒来说，守上帝的命令，守上帝的律法，从来就不是与爱相抵触的。而是你会注意，像我们改革中的传统，当解释爱的时候，信望爱这三大神学美德的时候，通常是用守十诫来解释。这个也是符合耶稣自己讲的，因为他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会遵守我的命令。 OK，而且耶稣他说那个命令是什么，上帝的诫命是什么，如果你要归纳起来，你要怎么说，绝对就是爱， right？ 什么是上帝的律法，总而言之，其实也是十诫的总而言之，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以及爱邻舍如自己。十诫前四条诫命就是你如何爱上帝，从第五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就是如何爱邻舍。所以守律法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真的认识耶稣的人，真的领受到救恩的来说，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勉强自己不得已做的，那个到最后是你没有办法持续。但是如果是出于爱，因为你认识他，你爱他，你就会遵守他的律法。就像儿子会遵守父亲的，因为他爱父亲。如果只是苦哈哈的，父亲只是一天到晚用鞭打的，你们知道那到最后也不会有用。正经的，对，对，也不会有用 ，right？ 一定是那个真正的，所以他在，所以他说，我们如果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我们自己就知道，我们确实的认识他。那这个认识是约翰他自己知道，因为他自己在约翰福音有记录耶稣讲的话，这个认识是最重要，至关重要的事，至关永生的事。所以如果你要这样讲，我们若遵守上帝的命令就知道我们有永生，这是律法主义吗？不是。如果你能够全然了解这整个的脉络，这绝对不是律法主义。他说接下来他说，如果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里面。 OK， 这段经文里面之后第五到第七节都有这个命令、真理还有那个道，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在不同地方出现。 OK， 所以这个跟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在评估一个人是否遵守上帝的命令，或当我们在要求一个人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怎么那么严苛，那么没有爱心，怎么那么不宽容。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或者在这段经文，我们应该不要那么快的就去讲说，当尤其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在弟兄姐妹之间，当我们彼此督责、彼此劝勉、彼此鼓励的时候、提醒的时候，用上帝的律法提醒他们，你应该要守上帝的律法，守基督的命令，因为我们是爱他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爱也是，其实就是我们反映上帝形象的表现。先简单这么说，我们就不应该这么的快的就说，哦，要求一个人守上帝的诫命是没有爱的表现，那个就是律法主义 ，right？ 要求一个人守律法不是律法主义，不一定是，不竟然就是。OK， 那我们想一下什么是律法主义？你可以用爱这个范畴来理解爱和律法之间的关系，然后来理解那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不是律法主义。好，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这边的会员好了，如果他已经两个月没有来守主日 ，right， 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讨论，然后会先跟他了解，说你怎么为什么没有守主日等等，为什么没有守第四诫命，要守安息日的诫命。过一段时间就是没有什么，我们可能会停止他领圣餐。好，这个是律法主义，还是不是律法主义？就是停止他领圣餐，哦，你很律法主义，他没有守律法，然后你就，但有没有可能这是律法主义？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同一件事情，我们要评估同一个行动好了，停止一个人领圣餐，是律法主义还不是律法主义？不是凭着那个行动本身 ，right？ 而是你可以说是按照那个动机吗？如果说这个教会的理念就是，你不守主日，你就没有守律法，所以你就没有。你就违背第四诫命，你就没有上，你就不能够上天堂，你就不得救。如果单纯是这样子，那我会说是律法主义。但是如果这个教会的评估是，这个教会的评估是，李玲姐还好吗？有没有问题 ？OK。但是如果这个教会的理念，这个教会的教导。是，你如果没有守主日的话，然后再经过评估，其实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你没有表现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爱心和认识上帝的心。那你说实在，真的是不应该领圣餐，免得你犯罪更大，不是吗？你懂我的意思吗？Yeah. 所以评估一个是不是律法主义，不是律法主义，你不是单纯什么看外面的行为，你需要有我们的用词会是什么？背后的神学，或者背后的动机。Right. OK。好，关于这一段。 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真理不在他里面，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凡遵守他的道的，他是指谁？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 OK， 可以。我认为他也可能指基督，都 OK、yeah。 凡遵守他的道的，爱上帝的心确实在他里面达到完全了。我们之前在希伯来书的做那个有提到完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 OK，通常那个意思就是达到他应该有的目的，达到他应该有的地步。所以凡遵守他的道的，上帝的心，或者那直接 那中文是翻译爱上帝的心，其实就是爱上帝或上帝的爱、希腊文直接翻译就是上帝的爱，在他里面就达到应有的目的。也就是说，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上帝的爱，不管你怎么理解，是你对上帝的爱，还是上帝对你的爱？如果这个爱在你的心里，它是会有达到一个目的的，或应该有成就的目标是什么？遵守他的道。这个道，他的命令或他的话语。Okay。 Okay。 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由此在这里，其实你可以想，由此是由什么？之前的遵守他的道吗？由，如果我们遵守他的道，指的这个由此是指遵守他的道，由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还是指之后所讲的？对，就或者遵守他的道，就表示你如果真的遵守他的道，就彰显是爱上帝。不管是上那个学者有一些讨论，那个爱上帝到底是上帝爱你还是你爱上帝，但是我认为最后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进入那个结果或者目的都是一样，不管你是蒙上帝所爱而你爱上帝，还是就是主要是讲因为你爱上帝而有所表现，你遵守他的道。我会认为这个由此可能是指前面的，借着遵守他的道你就知道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是在他里面。 OK， 我们是在他里面这个用词应该就是保罗时常讲的在基督里的，是同样的概念，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或者用约翰之前所讲的，就是与上帝团契 communion 的那个概念，与基督联合，在我们尤其改革宗教会时常提到，是也许听起来很抽象。OK， 上帝爱我们，我们爱上帝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爱在我们里面，也许听起来也很抽象。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怎么知道爱上帝的心或者上帝爱我们的那个爱是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遵守上帝的道。 因为我遵守上帝的道，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苦哈哈的不得不做，我遵守他，所以还是你可以看出这个良性的循环，是因为出于爱，是因为出于认识他，所以你遵守他的命令，而你遵守他的命令，你越遵守他的命令就越认识他，就越爱他。 不是这样子吗？我希望是。就用守主日第四诫命来改革宗教会，尤其我们这种改革宗教会是非常在乎守主日的。也许不熟悉的弟兄姐妹或者刚来这教会说，你们怎么会这么在乎这件事情？因为譬如说，按照我们上个礼拜的讲到，守主日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最直接表达自己身份的一种方法。 Why？ 你可以讲很多，但是你可以说因为主日是上帝儿子复活的那一日，特别是纪念他的复活，而我们如果真的是属于他的，就必然是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的人。所以当我们守主日的时候，我们也是哇，纪念我们自己与他一同复活。 Right？ 有谁不会喜欢纪念自己与基督一同复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思考。在这边其实也是，凡遵守他的道，不管你是怎么样他的拿什么命令，凡遵守他的道，你自己就知道他的爱在你里面，或你确实爱他，你也就只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或者与上帝团契。因此凡说自己是住在他里面的，就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这节经文，不管是保罗的在基督里，还是像约翰的在这里，我们在他里面，或者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大祭司祷告说，他跟父求说愿什么？他说愿，他说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好，我们今天可能就查到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献自己为祭的所谓的大祭司的祷告，其中有为我们求的。有谁要帮我们念第二十一节？二十节开始念好了。 我来念。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OK， 我们先停一下，这边就有点像平行约翰之后，在约翰一书我们刚读到的，不但是我们的罪，也为天下所有因我们的话信了耶稣的人的罪。OK， 好，好，请继续念。 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这边就是这个在他里面的这个概念，在耶稣是按照耶稣他自己讲的话。我想约翰有听到耶稣的祷告，然后之后他现在写信给这些圣徒们，告诉他们说耶稣为我们所祷告的真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事实，我们是在他里面，正如他在父里面。这个事实有多么的奇妙，我们居然得以与上帝有团契，在基督里，在他们里面。但约翰在这里讲，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所祈求的这件事，就真的成了我们生命的事实。Okay。 所以如果你说你自己是在他里面的，如果你说你真的是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祷告的对象，这个真的成了你是，那么你就会什么？照他所行的去行，照他所行的去行。这也很有趣，为什么是照他所行的去行？ 是耶稣为榜 样。嗯。 OK， 在前面 你以为他会说，因为他之前说就是我们知道是在他里面，然后我们会说由此或就此，可能是特别指借着什么，借着我们行他的，遵守他的道或遵行他的命令。所以也许你会期待他在第六节 OK， 那如果你说你现在是住在他里面的，那你就会照着他的命令去行，照着他所说的。但他在这边讲什么？是照着他所行的去行，很有趣，不是吗？不光是照着他所说的，照着他所行的，他所行的是什么？啊？遵守父的命令，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保罗的用词是顺服以至于死，所以这我们这样读过去，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我们用的很多的神学的术语或神学的概念，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有与基督联合、替代性救赎。OK， 在这边就照着他所行的去行是什么？神学术语或者口号是什么？对对对对，就是做，就是我们带孩子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要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就稍微讨，我们已经到八点，再五分钟到十分钟。每个人都会说，所有基督徒可能你在教会久都会说，我爱基督，我要效法基督。好，你怎么效法基督？ 遵守他的命令，读他的话。 遵守他的道，什么是他的道？你从哪里得到他的道？道，他的话语，你从哪里得到他的话语？如果你教会有好的讲道，是的。教会讲到圣经，或者我们现在做的查经，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祷告他的话语。所以你看出来，在这个里面，好像一些很绕口号的重复的什么认识他、爱他、遵守他的旨意，可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深厚的一层又一层的，我认为很实用的神学吗？你应该要效法基督，因为你是什么与他一同复活的人。因为你是在他里面的人，你怎么可能不效法他？你怎么效法他？很具体的，不是喊口号。他怎样行，你怎么知道他怎样行？在哪里记录他怎样行？圣经里面记录，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之后在这封信里面，他会提到另外一句话，老约翰会提到另外一句话，他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就如何。如果记得没错，是在五章十六节。如果记得没错。所以这一切就是你不能说你爱基督却不效法他，你不能说你认识基督你却不遵守他的命令，你不能说啊，我牧师很感谢你，我得着很多，我真的认识基督，然后我听到这我说 OK 好，是感谢主。但是你真的认识基督，你自己要确认的话，就是看你有没有行出你所听的道，你有没有爱他？有没有爱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他所爱的肢体等等。OK， 好吧，对不起，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只查到第六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凤娟，你可以吗？那边听得到吗 ？OK， 我想问你 ，OK， 请说。 比如说非基督徒，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帮我祷告吗？” 非基督徒，你可以帮我祷告吗？梦萍在问啊，请。 那我还有就是， 说，哎，那我帮你祷告有那种效果，因为你又不信耶稣，你又不信基督。 那我们如果帮非基督徒祷告有没有那个功效？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 说，哎，那我今天上班顺利，不要太忙。我说，嗯，有时候会觉得有用吗？我会很心虚，但我就我是他跟别的另外一个基督徒讲，那他不会跟我讲，然后我就会。就会去想说，我为他祷告有效吗？他不愿意认识上帝。 譬如说，在工作很忙的地方，像在医院啊，孟平的有人会说，请你为我祷告，让我今天不要那么忙，或让我今天工作很顺利。那这样祷告有效吗？大家有想法吗？ 他们常说，那我要去拜拜，我就听他们要去拜拜。 那你不帮我祷告，我就去拜拜。 因为他们说他们要去什么都拜。我要去拜拜，让我是单位不要太忙，忙死了。那你帮我祷告，让我不要。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效，我们就应该说、啊、没用啦，用是吗？是这样子吗？ 我就说哦，那不是哦，我就没有效。 还是就哦，就没有效果。大家有想法吗？ 我现在应该有你的朋友也会这样跟你说，哎，你是教会的，那你可以帮我祷告。 当然没有效、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会跟很多不信的家人一起吃。 你们听得到吗？正杰讲话。 嗯。好，我们会跟很多不信主的家人一起吃饭。那祷告这件事对我们家来讲，就是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可是当很多人一起的时候，这个祷告不是帮助他们认识上帝，而是感觉是一种我吃了祷告过后粮食，好像得了什么安慰之类的，所以。渐渐的，我们就只会对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家人，就是我们家自己祷告，对，就不会是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祷告这样，就会变成是这样。嗯 ，OK。可是我觉得这要有属灵的，就是判断，在很多时候不见得是都有效，不是都有效啦，就是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大声一点。 哦，跟我们这些教会教的有点像，就是我们为了要传，就是要传福音嘛。那我们在职场上，可能就听到别人有些伤心难过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来为你祷告好吗？对，就是很像我们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以前的教导是这样子。对，然后但因为我不是那么敢开口祷告的，所以我其实做的次数不多。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祷，就是在帮别人祷告的时候。是有什么想法？我是没有特别去深究，只是知道我们以前教会这样子做。 所以你认为来心服比较轻松，因为心服不会教你说，那你要去为别人祷告。 他说我有祷告的书哎，我说你们祷告的书， 祷告的书， 对啊，就是刚入教会的时候， 对啊。I don't know， 如果 OK， 如果说我们在。职场上或在学校或在任何甚至在教会好了，有人来说请你为我祷告，我们怎么办？不管他是 OK， 就说他还不信耶稣，在教会里面他可能是他不信耶，还你知道他不信，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可是他居然说请你为我祷告。那在职场就说他也说请你为我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都知道你需要一些属灵分辨。如果他的心是那种就是那种拜拜的心软。我会说我非常乐意为你祷告。但是我为你要求的是我会求上帝让你能够认识他。因为这个才是你真的需要。你需要上帝，我会求上帝让你能够认识他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我非常乐意为你祷告，这个才是你最大的福气。因为我今天，我甚至如果我有时间，我说我今天为你祷告，你今天过得比较好，那过两天呢？你是不是你还是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是你真正问题等等啦，用这样子的方式，你懂我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觉得我们说哦，我不为你祷告，因为那没有用，是很有用，而且我们也确实应该为人祷告。但是不妄求来，因为 确实也没有用，如果你不是按照就是妄求，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求，把它当作一个就是那种那种工具，就是我遇到问题你来帮我擦屁股的那个解决方案，那样子是没有效用。但是你要求就求最大的恩典嘛，就是那个使人得到永生最得到赦免的那个恩典。对啊，还有其他的吗？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没有吗？都新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你说针对今天的经文吗？还是平常 anything 都可以啊，对啊。欢迎，其实最我们欢迎你来参加，可是欢迎你明天早上来参加聚会。主日聚会，对对对。 那我这样跨教会是合神心意的吗？ 你目前有稳定在一个教会聚会吗？ 有。 OK，如果你是委身在那教会，那你就继续在那教会。但是如果你有感动，就是你认为说，不管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是很简单，因为距离你家比较近。而且你要转的那个教会是真实有传讲上帝的福音，那你是可以转教会，但是你要在就是合宜的，不是就是你要先跟原来的教会讲说因为什么原因跟原来牧者讲，对。但是如果你只是偶尔来参加的话，那你就是等于是偶尔你是请假然后来另外一个教会聚会，但我们只是邀请你，我们不是说要拉你或者说对对对对。但是也许如果你真的有感动就是要委身在另外一个教会，当然是可以，但是应该是凡事都要按照次序按部就班的。对，我们会说如果你在原来的教会有会员的制度，应该把那个会员就是转到我们这个教会，这等等啊，这个你可以之后你可以再问我们，或者问会网或者博瑞。对啊，对对。 但是我参加读经班是公开的，因为我们教会没有查经班。 Yeah， 我会说这个就是一个因素，你可以考虑，也许那个教会会，对，就是这样。但是这是你要自己要考虑，要用属灵的分辨能力。但我们欢迎你来参加查经班。Yeah。还有其他想法问题？好，谁带我们就结束祷告。 好，我来。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经文来，向我们宣告你的爱不是口号，而是忠实的在你面前遵守你所行的事，就是遵守你天父的命令。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谨守我们的心，好在走天路的这条路上，我们时刻警惕自己，谨守你所赐给我们的诫命，就是你的话，就是在生命当中所说的每一个字。感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